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 管他的，先来杯咖啡。哎 well, 今天非常的荣幸，也非常开心，今天可以跟 Sheldon 一起来聊一聊。那 Sheldon， 他真的是做非常多的东西。他是 Georgia Tech， 在亚太国际事务的执行长，也是美国受国际物流协会的台湾区的理事长。他也是一个作家，他有一本书叫做《超难计划论》。我旁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其实有在看这本书的。 谢谢。 其实我是因为他们在看这本书，我才认识到 Sheldon。他也有另外一本书叫做《千分之三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Yes， Peter， 你知道这个介绍很冗长，但是但我觉得你基本上就是 cover 我所有目前做的一些事情，对啊。Yeah. 我觉得我最应该我花最多时间最自豪应该是爸爸的角色。 OK， 你是两位孩子的爸爸， 对。 不过我们前阵子认识的时候，你有跟我分享，你因为其实你那时候我们一起在聊天的时候，你聊到你的这本书，然后聊到你的过去， 对。 然后当我听到你的过去的故事之后，我就非常了解为什么这本书会产生。其实这本书在讲的不只是一些的理念呢，是你真正经历过一些在人生当中的成功、失败，还有在中间所学习到一些的功课。 是的，对。 好不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回溯我们那天在聊的一些东西，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你的人生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一天会想写这本书，把你过去所学习到的一些的宝贵的经验来分享给可能这其他的男生们。 是，所以 Peter， 其实我 realize 世界上有两种人。 OK， 一种就是经历过事情之后他就把这事情埋在心里面，他就继续往前走， 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事情， 对， 对不对？ 那有些人觉得说，我经历过，我也克服过了，那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Okay. 那我好好往前走。那另外一种人就是，我经历过了，我学习到了，我有些感触，那我看到别人正在可能经历过一些事情，或者正在迷茫之中的时候。其他很想帮助他，我属于后者。 OK， 我就是那个很鸡婆。 OK， 就想要就是把这个 Gable 对，就是想要分享出去的人。那所以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这样子一个目的。Okay. 我觉得两本书的出发点都是往这边走。 在这本书里面可以感受到，其实你的经历非常的精彩。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时候经历的是什么？ 你知道，18岁的时候，我有跟上帝祷告说，请上帝给我一个超级精彩的人生。 OK， 但我没有想到 很危险的祷告。 对，对，我没有想到精彩人生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就是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就是 云霄飞车， 云霄飞车一样的。 我们先讲跑上去那个过程好不好？ 跑上去的过程， 就是、因为我想你应该那时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才蛮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年轻有为，而且在很多在个人的人生当中，在事业上面其实都有很多的成就，很多的好成绩。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子爬上去的？ 我18岁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叫做立志当总裁。 OK， 这本书的第一章节上面写，就是人生的计分板就是薪水。 哦、oh. 我被这个 title 就完全就打到。 OK， 我从那天开始发誓，然后对上帝说，我每年的薪水都要比去年多。 OK。 所以我唯一做所有事情的追逐，就是为了要当总裁、 okay. 以及每年薪水要比去年多。 OK， 这是我唯一做的事情。因为我认为，因为我听过我的朋友讲过一句话，就是男人除了事业成功以外什么都不是。 OK， 这是你很年轻的时候， 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被影响到了，这个很深刻这个话语。 OK， 然后一直到我37、38岁左右，真的做到了所谓的我们那时候在中国区的这个一个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总裁的位置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在办公室跟我助理一起 看着就是你背后那幅画很类似这样的一个江景，因为那是在上海新天地。 OK， 对，我这边是一幅画，你看的是真正的， 我看的真正的对画面， 真正的画面。对不起，我的办公室没有这么的厉害，没有窗户，就只有一幅感觉好像我在一个很高楼大厦往外看的一个画面。 可是 Peter， 你知道我看这就是看那样子很类似 的景哦。 所以你高高应该是一个高楼嘛， 一个高楼 在上，看的这些，看到自己的成就。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突然在那刹那间，我感受到巨大的失落。 哦，可以跟我形容。 对，巨大失落是因为我发现到这不是我要的。Okay. 我突然以为就是我站在这时候我会感受很喜悦，但我开始充满了很多的紧张，很多的不安，因为我要发现到我坐到这个位置之后，其实我开始要面对非常多的混乱，非常多我言不由衷。要可能做事情，我可能要去 fire 掉一些人，我可能要去出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我可能要出掉，我要可能要挖过去可能所发生一些阴谋论，那这些都是我很不想去碰的部分。 了解。 那我可能也不，我也必须要做一些诡诈，就是一些事情，我必须要可能要做一些了解到人家怎么算计我，所以我可能要怎么去防，所以我就变一下子这整个环境变很复杂，然后我每天开始不断的要出差。因为我是负责全中国 ，OK， 所以我记得365天，我大概要飞200天左右。 哇， 对。那有一天呢，基本上我因为很多时候我是为了要擦上任总经理的留下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想擦屁股这样子。所以我记得印象深刻，也就是我书的第一章节所写到很多人可以 relate 到的故事，就是我去青岛的时候。基本上我的客户，我是去赔罪的 ，OK。 然后我的客户基本上就是有意的要把我灌醉， 哇、wow. ， 对，那你也不能不喝，所以你就是混了不同的酒，在冬天零下大概五度左右的这种的天气，反正很冷。虽然就在我饭店的对面，我基本上是用爬的， wow. 爬到我的饭店，然后边吐边爬，然后我的同事在旁边基本上是冷冷的在看，因为他们都是我新的同事团队，那可以感受到就是他们说。他们心里面，我觉得他们在想说：“你看，你可以做多久、哦？我看你可以撑多久。” 所以你旁边虽然有一群人，但是你也知道这些人对你的一些的想法。 对， 你其实那时候会觉得，会不会觉得孤单？ 我觉得我是不是在我小时候18岁的时候所许下的这样的一个志愿，完全是错的。这个是大家从世界或从现实层面来讲的话，觉得大家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的男人。 他有时候其实那时候很年轻嘞、 欸，对，37，37岁，对，我已经有资产，我在上海有买了一些房子，然后我有一个， 重点是一些， 对， 不是说买，我们有时候30几岁可以买一栋房子，我们就已经要偷笑了， 真的，对啊，很感谢 一些房子， 然后孩子。女儿出生了， 所以那时候你已经 三岁半结婚了。有个我追到我梦寐中的以求的这样子的一个女人 ，OK， 她是一个电视上的主播 ，OK， 对。然后我是她当时在东欧在录影的时候，我是从 all the way 从台湾去追她，哇！然后既然就被我追到了，然后我也顺利的把她就是 老婆追到了， 追到 孩子也有， 孩子也有，然后儿子准备出生 ，OK。 然后有贴身助理3个，然后有司机，然后也是有大概快300人团队。 OK， 对，然后我基本上是我觉得我不可一世。 OK， 对，那 那一天的感受之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我觉得人生的这个戏剧，就是说我这边书所讲人生乱就一个一个而来。那第一个而来的最震撼是我儿子的出生。 OK。 对，那威斯里出生的时候是极度听损，极重度听损。 OK， 这意思是说他的耳朵，一个是105分贝，一个是100分贝，要一台飞机从他耳边经过才听得到。 哇， 对啊， 所以基本上你跟他讲任何一句话，他是 听不到， 他听不到他父亲的声音， 他听不到。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就是我们都有孩子， 对， 孩子其实刚开始受精的时候，他们第一个的感官其实应该是耳朵，他们应该听得到。Yeah, remember 就是 right， 你可以让他听音乐啊，他们有感觉，他可能小手会这样碰一下， 对， 完全就是没有，他会碰，可是我们知道，我后来才知道他完全听不到， 所以是出生之后才发现到， 出生之后的。那时候是我们住上海的时候，我们是让 孩子的妈妈来到台湾来做这个 月子， 对对，就是在这边生下来在台湾的、okay. 因为医疗技术可能我们比较相信然后台湾的孩子那时候都需要做这个停筛 OK。 那其实你知道很有趣，是两个孩子都没有过，但是姐姐后来没有过是因为羊水堵住 哦。 那弟弟没有过，我们也同样就觉得没有很担心。但是那时候我还永远记得，就是他在坐月子的时候，医生护士走进来非常凝重的表情，然后跟我孩子妈妈说、嗯、你孩子现在目前检测没有过，我们强烈建议三个月之后你去马厥医院才去做一个深层的一个检查。我说好，没问题啊，反正就这样子。三月到，然后那时候我在上海， 嗯， 我接到我孩子妈妈的电话， 嗯， 他觉得他哭到是我这一辈子没有听过这么这么凄惨的这样的哭声，说坏消息。我说怎么样，我就马上把手机拿到我上海办公室的这个楼梯间听、嗯、他说我们孩子听不到， 哇， 而且是最严重的听损， 嗯， 然后我先不知道怎么办。他哭，他在台湾的马偕医院的楼梯哭，哭到不行，哭倒在地上。我在上海的另外一边也哭，好好大哭。我们两个人就是觉得在那个世界，在当下 everything is crumble、 嗯、 全世界都崩溃、 嗯、 我没有办法想象说今天我一个儿子 的诞生、嗯、基本上我应该是希望他会比我们过得更好， 当然，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已经带来一个先天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困难、 嗯、 如果他听都听不到他如何说话、 嗯、 如果他不能说话他怎么在这个社会上要生存要立足， 嗯， 无法想象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在我当下在冲刺我事业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来临的时候，这跟我想象中未来的人生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当下一切就是停下来。我那时候只能想说这个事情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 嗯， 后来孩子妈妈说有好消息，是医生讲说如果他的条件符合，他也许可以透过植入人工电子耳来帮助他恢复他的听力。 OK， 那我听到这个时候，你知道男人就是就启动那个 solution， 就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说好，我马上冲到这个办公室，然后把、电脑打开，百度，因为没办法 Google 搜寻什么叫人工电子耳，因为没办法想象什么是人工电子耳。Yeah， 然后我的人生从那一刻就发生巨大的变化。 所以从这个孩子开始，那后来家庭事业这些也有一些的变化。 对，因为后来知道说他唯一能救他，因为孩子他在学习的黄金期是五岁之前， 对， 重点是他必须听跟说，对不对？那你要说得好你必须听得好， 对， 所以说那就是要让他一岁，最早一岁的时候才能植入电子耳，而且他是一个很就是很精密的手术、 嗯、 那也有一定这个高度的风险、 嗯、 所以他那时候三个月，那还有离他十二个月还有将近九个月时间，那我们是怎么做，那我就做了研究，到包括上海、北京、美国东岸、西岸，后来知道我们美丽的台湾宝岛竟然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技术、 okay. 包括他植入电子耳之后他才要开始做复健，所以他植入电子耳一岁到五岁学习黄金期，那是他最重要的这时间点。如果他那时候时间没有学好的话，他五岁之后，他人生他的这个他的语言能力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嗯、所以我就后来就要做个很重要的决定， 对， 就是我刚刚才出来准备做创业， 嗯， 我也拿到投资人的钱， 嗯， 然后我一切都往上市路去走，我必须在留在上海，然后开始冲刺我最重要的事业，是我。最最最热情是因为那时候我从这个中国区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卸任，然后转去做创业，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中国的税率扣得很高 哦， 所以当时我的税已经到了最顶端，已经扣到一半了。 Okay. 我为了要让我的薪水比去年高， okay. 我唯一的路就是创业。 嗯， 你看，就是我还是在 follow 我。属实那边的这样子的一个志愿、 嗯、 想要变得更成功。 嗯。 In the meantime, 我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衡量点就是我的儿子。 我为了，如果说我要让儿子恢复他的听力，要走到正常人生，我必须要搬回到台湾。 嗯， 我可能要全心全意的去照顾他， 嗯， 陪他去做复健。 对， 我只能二选一，我不能两个都兼有。所以我跟上帝祷告了几个晚上，我最终还是觉得说我选择这个，因为我不想，我选择孩子，我不想让，我觉得事业希望以后可能还有。 你当下要做这个决定，你自己会惊讶你做这决定吗？ 我蛮惊讶的，对啊，因为我就是想说，在我做到那个总裁位置的时候，其实我一切都是，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这一生要追逐成为所谓的那个属世成功男人的那个样子，那个模样，我也做到了。我想要做的更多，我想成为更成功的男人。但是这个上帝给我出的这个功课难题就出来在这边，所以我必须要做选择。 我可以想象当下你做这决定的时候，虽然很惊讶 ，but it's almost feel natural， 好像你的父亲里面的那一个 对 孩子那个很 instinct 很自instinct 就是非常。你里面就在你里面， 里面 很里面的那个出来。 我还记得有一个照，有一次，他大概我们还没有准备真正搬到台湾的时候，他穿一个 baby 的 T 恤，上面写 Daddy's Little Hero。 哇！ 然后你知道我看那个那一幕的时候，我眼泪就不断掉下来。 Okay. 我说你的爸爸到我现在这个年纪40岁、40多岁、42岁，然后我已经。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在出生的时候就面临这么大的挑战， 哇！ 你绝对是我的英雄， 哇 ！You're my hero， 我就掉下来，我说再怎么样，我要陪着你走这一个部分，因为你已经出生，你来到这世界来陪我，那我就要花接下来这5年时间来陪伴你。 那这件事情怎么帮助你对在这件事情之前，因为你的书跟你也是做 life coach， 其实你帮助很多的男人在他们寻找他们的自我价值跟这些的上面，这些东西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转捩点帮助你去思考更往这些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东西去对他有更多的思考？我不知道在那之前你对这些，因为感觉好像在那之前你的追求是比较外面的东西， 对对 right， 更高的东西， 对， 外面的东西，而且 非常视觉的东西， 非常视觉的东西，而且你也蛮厉害的，就是看得到的都追到了，抓得到的都抓 到 了， 对， 可以爬上去的也都爬到了， 但是都是一个一个都是你知道是很有趣 ，Peter， 你用这个来形容，就是说我以为我抓到了一切， 对， 但是我所有最终全部都有在失去所有一切 ，OK， 我的事业 ，OK， 对，我的老婆，对。我以为我有个很棒的儿女，他也有遇到很大的困难。 对， 我自己的身体，我也抓不住。 OK， 所以，然后我心很乱。 嗯， 所以 all of a sudden 我就觉得说，这所有我认为我抓得住的东西，其实我什么都抓不住。所以 用你的一辈子去抓到的每一个东西，你就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失去， 一个一个失控，一个个不在我能控制的范围之下。 OK， 我最终后来倒在地上。我跟上帝祷告说，我说我帮你，我要让我变成什么样子，但是 clearly I'm losing all the control， 对， I'm surrendering to you， 请你来帮助我，请你 take over 我这个 mind and soul and body， wow， and take over and be my guidance。 我最后很多时候我是跪在地上跟上帝讲这个事情。 所以你可以说那时候知道你的人生的不仅是谷底，而是最失控的时候， 最失控跟最谷底的时候。对啊，对啊。 对你来说，控制可以控制事情的发展，是不是很重要？ 在我成为人生教练之前是，在我成为人生教练之后，完全就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会 realize something 很有趣，就是说。就像我们书的封面 ，OK， 我跟刘轩为什么我们特地就是租了两条渔船？ 对，因为这本书是你跟 刘轩 一起 写 的。 对，我们租了两条渔船， 对， 选了一个就是大风浪的大风暴雨浪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去拍了唯一一张封面的照片。 OK，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 我们这个照片让希望让很多我们的读者跟男人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说，其实我们无法预测天气。 嗯， 人生重点不是往高处爬， 嗯， 人生重点是往前面去走。 Okay. 而你可能知道你的目的在哪里， 嗯， 可在这个过去当中，你可能他走的不是一个直线， 对，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遇到一些暴风大雨，一些大浪，你还是要抓着你这个舵继续往前走， right. 而这个舵就代表我们书里面所强调的这个六个领域， 嗯， 身心灵加四舍这六个的平衡。你听到我们有讲到灵的这个部分， 嗯，对， 灵就是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那抓住这个舵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勇敢的再往前走， 嗯， 然后去达到你真正想要追逐到那个人生境界。然后旁边有一个人，那这个人的陪伴其实就是人生教练， 嗯， 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封面？ 我觉得你用那个船的这个比喻用得很好，因为船它是 very subject to weather 发生的事情， yeah. 比在陆地上还更容易受到风浪的影响。 是的， 但是人生感觉不是只是在路上走，有时候人生感觉就是在一艘船上， 就像在船上，对啊。然后你可能有波动， 嗯， 你可能顺的时候你有那个风帆，那就是我们的优势， 对， 波动是我们的缺点，所以你可能是边。你的船边行走，可能边快要沉下去， 边你在往前走，但是也在沉下去的当中， 也在沉下去当中， 你还以为你正在与跟你的目的地越来越靠近，但其实你是 其实你在沉下去 ，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用这个船，我们用帆船理论来去形容这个男人接下来所面对一生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我们那张照片，阿妹啊，我是真的很开心我们拍的照，虽然我们冒着生命危险。 没关系，还活着好好的，今天还在这里， 对， 至少那张照片有拍到。 我常问说，哎，刘轩，你要不要再跟我们再去一次拍同样的事情？我说 ，Hell no， don't we cheated that once, let's not try again, let's not try again， 已经逃过一次了，不要再试一次。那你那个时候，嗯，是看到了，你观察到男生很多的男生需要的是什么？为什么 specifically 是对？男人，因为这本书其实是写给男人。 喂 ，Peter， 第一个， 嗯， 一个离了两次婚姻的男人，绝对没有任何权利说我懂女人。 说的太好了 ，Absolutely 不敢碰到那一块， 我根本不敢去 claim 说 ，Oh yeah， 我很了解女人， 我了解女人，我了解关心，我了解感情，我了解婚姻。 我到今天为止，我到这一秒跟你讲，我还是必须跟你讲，我完全不懂女人。 但是你了解男人， 我了解男人， okay. 我了解男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想要表达的，他们的脆弱，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想要被认可的，这个所有我都经历过。所以你刚刚讲说，我很多时候很多人说，你凭什么做人生教练？ 嗯， 你凭什么？好，那我们就开始把它摊出来看。那因为。可能没有信仰的男人，或者说看表面来说，那你什么？哦，你做过总裁吗？我做过。你有财务自由吗？哦，有。你有车子吗 ？Yeah, a few 你有。你懂得追女人吗？对，我过去的情史。然后你有孩子吗？你进入做过爸爸吗？你、 嗯、 好，但是这是好的。 对， 好，我们来摊开负面的。你离过婚吗？哦，两次。你离婚以后，然后你现在又跟你前妻在一起做男女朋友，对哦？如何办到？你曾经快破产过，那你现在变财务自由 ？OK， 好，就是你孩子是重度残障，可是他现在能讲话， 嗯， 非常好。就是你懂，就是男人需要是这样，他需 you need to prove to them， yeah， you can do both， yeah。 那这时候他们就说 OK， 好 ，Shelton， 好，我觉得你可以做我人生教练。 真的，男生很 practical， 他要看到，我要看到有结果，我才买单这件事情。 给我例子 ，OK？ 对， 我可以请问，有什么是男人？你观察到男something true about men 对男人的一件事实，是男人很多时候自己都不知道的。 你知道，我们男人第一次见面， 嗯， 只会有三个反应。 OK， 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第一次见面 ，Peter，、 okay. 就是我就是打量你。他是比我屌，然后第二个反应就是，嗯，我比他屌 ，OK， 对，所以我必须要跟他请教 be humble。 OK， 第三个是我打死不会再跟这个人联络，因为我不喜欢他对方彼此不喜欢，就是三个。 我觉得你说的第三个很有趣，我觉得其实我会把它分，其实你说三个我会觉得其实前面两个其实都是在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尊敬的， 对， 就是 like 虽然你比他厉害，但是你还是可以尊敬他。 对， 我觉得第三个男生不是只是男人，不是只是讨厌别的男人，男人是会看不起一个男人。 对， 他会觉得我看不起你，因为你的一些种种一些东西，我不想跟你有太多的， 所以我就不要跟你继续的 associate。OK， 超男的，我跟刘轩创立的这个超男的 community 产生的第四种反应。 OK， 就是我们两个之间。不要被社会上的地位或者你在做什么所限制到。 对， 你就是 Peter， 我是 Shelton。 对， 我们可不可以真心的支持彼此？ 对， 给予彼此一个真正的一个关怀。 对， 然后就是 be humble， say hey， 这是我经历过很多事情，其实 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可能也正在经历，或者你还没有经历。 对， 就这样子，我们很妙，我们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我们产生了第四种的一个情况，在男人跟男人之间。 你说的很好，你说的其实就是男人都在寻找男人，当一个男人遇到一个男人的时候，我们都在问我有没有办法尊敬这个人。我觉得尊敬这个人不代表说你比他厉害或他比你厉害，但尊敬这个人是我们可以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看见，我们的对一些东西的我们的层次，我们一些东西是有在，我们是 on the same level， 不代表说好像谁就比较厉害怎么样。But we're actually pursuing something together。 我跟你讲很有趣的故事。上一次的我们有办所谓的超男训练营。 OK， 我们在我们的营队里面有一个首富的儿子跟一个邮差。 OK， 同时在我们的营里面。 OK。他们是非常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那但是他们在这个训练营的两天一夜里面，他们成为了朋友。 哇，怎么做到的？ 一个邮差是他花了两月的薪水来参加这个训练营。第一个薪水他花在我们训练的费用，我用我们的费用大概5万块钱。 OK。 第二个训练营他拿5万块钱买了他人生第一套西装。来，这个首富儿子他来，他什么都不缺，可是他在。那天晚上 五万块对他来讲可能只是吃一顿餐的， 吃一顿餐的。可是那天晚上他们两个之间的连结是什么？ 哇， 是他们彼此的分享，从来没有对外分享他们人生所经历过的黑暗时刻。 哇， 是在那个大家开始对彼此示弱，而且是毫无保留的分享的时候，觉得彼此可以，不是因为今天你会保守这个秘密，或者你是谁，或者你是谁，是彼此愿意分享那个最真诚自己的时候。男人之间彼此之间所筑的这么高的墙，突然间的啪， 哇，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刚是用这个例子来回答你，这是 Peter， 我这是我跟刘轩都吓到，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 extremely powerful 的 moment between men， 对， 非常 real。 所以你在之前所追求的那些都是外在的东西，都是用这些外在看看彼此，看别的男生，也希望别的男生用这些外在去看你。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到，其实我们每一个里面都是有那脆弱的一面， 对， 黑暗的一面， 对，黑暗的那一面。然后我们讲到 SUPR， 就是成为超男的一个方法论。 S 是代表 self acceptance。 OK， 接受， 那我们接纳自己。对，你知道 Peter， 你知道很多那时候我记得陶子杰在访问我跟刘轩的时候，他说你们男人其实你们只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你们一切都变得 perfect amazing。 第一个是停止逃避，第二个是停止一直维持那无谓的自尊的 ego。 OK， 这两个，我说你知道吗，陶子杰真的太聪明、yeah. She's brilliant, she knows the issue。 他说所有男人所发生到的问题都可以 calm down， 就是可以 categorize into 这个两个部分。 对， OK， 好。所以你刚说 S 接纳自己的，我跟刘轩倡导的前提，你必须揭露自己。 可以跟我们更多解释揭露自己。 揭露自己就是你必须要去面对你的问题，因此你敢去揭露你的 weakness、okay. 你的缺点，你的 dark side， 你过去说你不想面对的事情、 right. 你面对完之后你才有办法 transform。 对， 你才有办法超越，你才有办法懂得怎么去改造你自己、 right. 那这个是最困难的一步。 我觉得我跟刘轩在推倡的这，不管是透过读书会的形式或者训练的形式，男人男人男人之间既然有办法把这事情达成，而且在很短时间之内，我们自己也很吓到。 你刚刚说到第一个 S self acceptance， 我们男人要怎么样子面对他里面的 ego？ 你刚刚讲的那个 ego， 但是不被 ego take over， 但是又能够接纳自己。因为这中间感觉是一个，有时候会是一个拉扯。你怎么看自己？不是透过那种很多自我 ego 的那种眼光在看自己，但是同样的，还是可以接纳自己。 我只能用一个具体的一个桥段，我来看到我们有办法怎么把这事情改变。是我们有一个叫超男之夜 ，OK， 那基本上就是25个男人围在一个萤火，然后开始每个人三分钟时间去讲 anything you want to talk about，OK。 Okay. 那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听到的反应是说 Shelton， 天哪，我没有想过，我自以为我自己很惨的事情，我听到一个比我更惨更糟的一个状况，我非常开始珍惜感谢我周遭所有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用这个事情来解释，我说我们自己男人的自满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外面有多惨或多好。当我们认识到说人生大家都经历过很多同样的事情， 对， 你经历过不是最特别的，你所拥有也不是最特别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差不多一样的时候，You humble yourself， 谦卑下来， 非常自然的就知道说，原来这不是，这是我的感受，只是一种感受而已。 Yeah, there's more to it， 有更多你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Wow. 我觉得那种的力量好大， It's, 我觉得真的很棒，对， 很有趣，男人在。真正心与心可以有一个敞开连接的时候，都不是只是那些想一些表面的成就。很多那种饭局啊场合，一开始大家说哎、欸、什么什么懂啊什么什么，就是他感觉大家都很默契，但其实他是一个很表面的一个非常表面的一个连接。 是的。 但是当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有三分钟的时间分享，可能有些是分享他人生最黑暗的事情。最羞耻的事情，不敢跟任何人，可能连他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三分钟他站起来，他是为他之前所听到的另外一个兄弟所讲的话，他敬他酒。 哇、wow. ！ 他说他实在是太被感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 dynamics 在不同一群25个陌生男人之间， 在一夜之间还是陌生的， 还是陌生人。一过一夜的第二天，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神情，他们彼此的互动、 wow. 他们给彼此的真心的拥抱，他们的 fist bump 完全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这已经超过于任何事情可以带给我的这种满足感。 对， 所以我感谢上帝给我这样子的能力做这个事情。 OK， 那在你的书里面跟你过去也提到说，男生不仅是要去接纳他们自己，很重要的是男生要为他们的人生负责。 对， 你可以告诉我们，当一个男生对他生命负责的图片是什么？那个长得什么样子 ？SUPR， 你刚讲负责就是 P，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kay.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就是自我承担责任。那这个 picture 是因为我自己就有这个很大的。恶习跟惯例，我以前在我成为人生教练之前的时候，我发生事情我第一个怪别人， 了解， 我怪 A 怪 B 怪 C， 我怪天气或怪谁，我永远没有讲到怪我自己。 对， 那我从了解到很多事情的出发点是来自于我怎么去对这事情发生的处理的态度跟想法跟 consequence 的后果的时候，我发现到很多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也无法怪别人，但你能控制，你能改变这种状况，真的改变你自己的心态。 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慢慢成型。所以你说一个想中画面 picture， 就是什么事情来的时候，你都很从容，不管大小事，你都可以去面对，你可以给你自己，当然你有时候你必须崩溃一下下，很大的 news， 那可还是你还是有办法再回到那个人生的那个轨道上， 对， 抓着你舵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男人找到自我的价值，接受他自己，跟他有办法负责的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一个觉得自己没价值的人，他很难对他所做的事情或发生事情负上责任。我觉得有时候男人跟女人很大一个差别，就是男人我们很怕被看起来是无能， 或者是被看起来是无力。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we don't want to look incompetent， 我们会怪很多其他东西，哦，因为这个，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绝对把这个搞定，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绝对个。但是当我们里面真的知道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不是完美 but I'm not incompetent either， 我不是一个，我不是最厉害的，但是我也不是差劲的，你可以去接受自己的好跟自己不好的时候，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男人就可以说 Yeah, I'll own that, that's fine, I own it, 这是我有我里面的责任， But I can do better next time, Smile, 笑笑一个脸，继续的往前走。我常常发现到真的就是一个男人，他在他的自我价值跟自我建立，他在成长的时候，他越来越有办法去接受一些的责任。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我是非常的自卑，我是不敢看任何的人的眼光，就是直视人家眼光，我会躲避，更不要说看跟女生讲话，连敢都不敢。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里面有很多的愤怒，我的愤怒是来自于我觉得我人生会这样，都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那个人，因为女生都是这样子，因为这些的人他们怎么样，因为这些人他们。And then当我开始神在我生命中重建我价值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慢慢的我也没有自己察觉到，但是我慢慢的就可以接受一些的责任， 对， 接受一些的 blame， 对， and then be okay with it， 对， 而且在这中间去成长。 你讲的价值观太重要，我们的那个书的封面的这个舵，是浮出来的一个水印， OK， 那这个六个舵的把手代表六个领域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一个男人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去往前奋斗的话，你要去懂得掌握你六个领域的价值观，所以身体有身体价值观， OK， 心理有心理价值观，我们的灵性， OK， 生命也是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理财都有，所以这个价值观我是必须要去寻求去 define， 然后你 own 的时候，而且是有不同的层次的， 它不同层次，你知道我们很有趣，我们有一个其中一个桥段是你把这价值观做成是一个家规，就是有点像是一个 shield 的样子，然后大家做完以后，既然有人刺青刺到自己身上 ，OK， 或做出一个图片出来，对，所以你知道，就是你知道男，你可以 Peter， 你想象，如果你知道一个男终于找到自己不同领域的价值观的时候，那种的 对 那种的自信， 把它写下来很重要。 对， 我觉得。Something written down， 你对他会有种尊敬， yeah. 就像规矩嘛，就是如果你走进一个地方，他说他上面写不可饮食，你会更 respect 对 不可饮食。但如果你只是有人广播说请不要饮食哦，你对那个没有太大的 authoritative 的那种感觉， 你完全没有错。 And so 我自己是有 journal 的一些的习惯， 对， 然后我是在 journal 的时候我有在我的一篇 journal 里面就写我的 personal value， 我个人的价值。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价值也不是我写下来才有的，是我本来就有。但是当我写下来看到它的时候，突然间我对这个价值有一个 respect， 我会觉得这个价值已经不是只是 under 在我里面，而是我今天要这个价值在我之上， 对， 而且我今天要试着把它活出这个价值， 活出那价值。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在人生教练的时候他说你最就是你很简短讲一下你到底在做什么， 对， 我就问说请问你有没有写过商业计划书，Peter 你有没有写过 business plan， 对 不对，我没有做过 business， 但是我们教会需要写一些这 个 plan， 对，写一些 plan， 那你有没有写过人生计划书， 有， 好，所以那你觉得写商业计划书比较困难还是人生计划书比较困难？ 我觉得两个困难的地方不太一样，我觉得商业计划书是要去说服别人，对，来参与，但是人生计划书是要去说服你自己， 对 对， 对。那某方面你可以想象中大部分的男人如果在商场上都写过这个， 但是他没有， 这个是完全没有写过，所以人生教练就是辅导他如何写出他自己版本的人生计划书， 而且自己的才是跟着你一辈子的， 是的， 你的 business plan， 你的这些东西，公司来来去去， business 来来去去，职位来来去去。 我就是因为我写了我自己人生计划书以后，我完全从那一刻45岁到我现在50岁，这5年活得精彩的程度，跟所谓的 productivity 或者我想要做的事情，远远超过我过去45年的光景。 对，我今年我41岁，但是我今天 人生很多的图片是我在18、19岁的时候我就把它写下来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把它写下我人生想要看到的，那时候我住在加拿大， 嗯哼，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我想要搬到台湾开始一间教会。 18岁， 我18、19岁的时候，应该是19岁的时候，19、20岁的时候，不是18、19、20岁的时候，我把它写下来，我把它贴在我的墙壁上，就是我的书桌的前面。因为你在当学生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你会忙于很多的东西，不管是社交圈，或者是学校的社团，或者是课业。我把它写下来，是因为我觉得我要知道我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 为了什么？对，我前阵子1年多前回加拿大，然后跟我大学的同学 hang out， 跟他们一起在 hang out。我们有一群很好的朋友，我们也都是基督徒，我们那时候在同一个团契。他们好多的都共同跟我讲一件事情，他们说 ：“Peter， like you did what you said you were going to do。”他说我在大学，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跟我讲，我有一天我要搬去台湾，我要开始先教会，然后要怎么样，然后我要让台湾，我要看到台湾怎么样讲。他说 You're doing it。所以我觉得真的人生计划书，当那个我说那种温州只是把它写出一个愿景，或想看到它，不是说这个过程其实跟我想象的差很多， 对， 这个图片跟我想差很多，但是它让我有一个知道我人是要往哪个方向 前进。所以你刚刚讲重点 Peter 是要写下来， 对， 我觉得写下这三个字是非常非常有力量，可是我们男人常忽略掉然后我在倡导一个事情，就是想的跟写下来的， 对， 跟做的是三个不同事情。 OK。 And that's what prevents us from being successful. 我常常跟男人分享说我怎么成功，我怎么成功，我说因为你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没有你我们的人脑就是这样子，你必须先想，然后再写，再去做。 对， 你常想直接去做的时候，你就不会不要做到。 圣经有句话，他说 ：“Write down the revelation, the vision, make it plain， 把它写下来 ，so that the herald may run with it。”你看到一个图片，写下来。一个人可以带着这种东西往前跑 ，God's wisdom， right？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那很多 都已经讲过了，对， 很多的男人就是你一直问他怎么样，他说我还在想， 对， 他一直停留在还 在 想， 对， 他还以为一个东西可以做到，是因为你把它想的完整，想出来，或是 you have thought about everything， 对 ，but it's not， 对， 是把它想到写下来， 写下来， 知道是多少开始去做， 对， 哇、wow ， 行。这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这所以另外一个我真的认知到是到今天为止 ，nothing's new， 没有任何事情是新创来的方式，全部都是上帝已经都帮你准备好， 真的 就看你怎么去挖掘而已。 真的，耶稣他讲过一句，他说wisdom is proved right by her children， 智慧是透过他的孩子证明出来的，意思就是智慧在当下很难觉得他是智慧，都是看到他的结果。因为有时候一些的智慧说真的太 simple 了，It's very simple， 对， 人生要可以有一些的结果，把你想到的写下去做，怎么可能Sheldon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子，但 是有时候智慧就是这么简单就像我觉得有时候真理就是很简单，都是那些谎言要讲很多，一个人通常在跟我讲东西他解释太多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其实中间有些在撒谎，真理很简单，就是这样子。And 当下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不是真的，因为觉得太简单了。But wisdom is proved right by her children， 智慧是透过她所结出的果子来证明她就是智慧。 完全感受非常深刻。对，这个重重的给了我力量，也是到现为止，我还是一切回到那个 the truth， right？ You know， 那个真理在盖我。当然，我还是会做很多犯错的事情，我还是有一些。 我们每个人都会。 对 ，and that's why 我们就是， 我觉得男人，当男人要寻找他里面的真正那个力量去面对生命中困难的时候，如果他走得远，而且走得彻底，应该说走得彻底，他最后一定会来到神的面前。这条路如果走得彻底，一定会来到神面前。如果你还停留在自己的话，就这条路你还没走完。 还没走到彻底， 就会来到这位创造你的神的。 那其实你比别人需要更辛苦一点 ，right, Peter? Right. I mean, really, 我感对， 没错， 对啊， 没错。 他看不到，那就是稍微辛苦一点，没关系。那神还是会终于会找到你的，或你找到神。对 ，Well, Sheldon， 非常谢谢你今天这个时间，我们真的是好多，我觉得还可以聊太多的东西的。其实我们聊的东西跟我们 interview 之前所可能 read 到的东西都不太一 样，但是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谢谢你。所以你的书叫做再一次 超难进化论。 OK， 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买， 全部都可以买。对对。那350块，很有趣，买 350块台币， 台币， 对， 养活我家一顿午餐， 谢谢，谢谢 Sheldon。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记得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五号，我们会有最新的 episode 最新的一集出来。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可以把这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好哥们。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我是 Peter， 我是 Sheldon， 谢谢你们， 我们下一次。再见。 All right. 拜拜。